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师大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9年北京高考报名结束，本月20号前需现场确认报名资格。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报名启动，一考免三考。三部委发布加强医教协同意见，加快建成400个左右一流医学专业。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市2019年高考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及缴费已经在11月11号结束。11月20号之前，各区高校招生办公室自行安排报名资格现场确认。市高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各区安排报名资格现场确认地点和时间不同，考生要严格按报名所属区高招办规定办理现场的确认手续。考生要有本人持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办理报名资格确认手续，期间将会采集考生的电子照片。应届毕业生到学校所在区高招办指定的地点办理报名资格现场确认，具体的地点由学校来通知。记者日前从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了解到，该校2019年少年班面向全国开始招生，网上报名正在进行当中。少年班计划招生130人，招生的对象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智力超常、身心健康、2004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在12月10号之前，以中学或委托地市招办为报名单位，在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招生网进行网上报名。通过审核的考生要到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参加初试和复试。据了解，少年班采取的是预科、本科、硕士贯通培养，入选学生可以免除中考、高考、研考3次考试，直接保送为西安交大的硕士研究生。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强调要支持不同类型医学院校找准办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加快建成400个左右一流医学专业，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加快医学教育由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转变，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推进课程体系改革，培养医学生预防、诊疗、养生保健、康复等服务健康全过程的知识能力素质，强化医学生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请和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同步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是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继续带着大家去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和我们大家一起品读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邓老师你好。 小张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是的，咱们呢已经是第4期的节目了。 是的，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终于是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和大家进行人物的分析了。 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来欣赏编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茶洞的老船夫，也就是翠翠的老祖父。 祖父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的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祖父虽然嚷着我带了那么一大堆回去会把老骨头压断的，可是不管如何，这些东西多少总得领点情。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卖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意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的一家去，绝不想占那点便宜。那屠户说，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不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地把钱掷到大儿长的钱桶里去，绝了肉就走去的。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的时候，总选取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故意加多。他见及时，却将说，喂喂，大老板，我不是要你那些好处，腿上的肉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我要家乡肉，我要浓的糯的，我是个划船人，我要拿去炖胡萝卜喝酒的。得了肉，把钱交过手时，自己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屠户却照例不理会他，把一手钱哗的向长筒口丢去，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屠户与其他的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 大家听到妩媚这个词儿了吗？原来呀，这个妩媚这个词儿，它是藏在祖父去河街买肉的场景当中的哈。这个词儿啊，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女子姿容美好啊，神态可爱呀，似乎有的时候是不是还带着几分妖娆， 对， 是吧？称为妩媚。这个地方用来形容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头儿，真的是匪夷所思，是吧？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了，祖父的那种妩媚的微笑该怎么理解呢？那小张，我想问你一下，你喜不喜欢水浒传呢？ 水浒传喜欢啊。 那个黑旋风李逵，他那种粗壮的黝黑的那种样子，你还记得吧？ 记得 啊。这个明末清初啊，有一位特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呀，他叫金圣叹。他特别特别喜欢施耐庵塑造的这个李逵形象。他怎么说他呢？他说李逵啊，全是妩媚，毫无粗鲁，妙人。也就是说，他居然能够在李逵我们常人看来粗鲁无比的那种哈言谈举止里头呢，一次一次的读出妩媚。用我们今天的话，是不是也是醉了呀？对吧？ 对，是不是他是形容那种，就是至少我们理解李逵的那种形象？你看他在电视形象当中展现出来的，虽然是一个莽撞人，咱们说，但是呢，又是那种好像有点没有心机的，然后呢， 傻傻呵呵的，心地特别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 你觉得是这样一个意思哈，这个妩媚哈。所以呢，实际上你就会发现，在这些个文学作品里面，或者历史作品里面出现了这个妩媚啊，最后它就成了一种修辞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它成了一种修辞手法了，来比喻、来描摹、来拟写这样一类就是单纯可爱的人。我们把刚才拓展的哈，从古到今的这个妩媚这个词，它怎么从一个形容词啊，怎么从最早的修饰这个女人的这个词，慢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它在变化哈。然后呢，可以用来修饰男人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品性和性格。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啊，编程里边刚才啊，小张你为我们朗读的那一段文字哈，描写老祖父，他不也是这样吗？对吧？他一辈子自尊自强，他恪尽他的分内的职责。另外呢，他不贪分外的一丝一毫的钱财，是吧？小说之前写他，尤其是刚开始小说开头特别吸引人的就是他渡船，乘客们固执的要给他铜板，对吧？他固执的谢绝啊，过渡人呢把钱扔在船板上，赶紧就跑。啊，他呢把钱一个个捡拾起来，然后呢塞到那过渡人的手心里头去。那是以前写的，那在刚才这一段写的呢，就是写他固执的拒绝这个屠夫的额外的照顾，是吧？最终他坚持着把这钱付给了屠户啊，并且他看到屠户对自己充分的信任之后啊，一下子就变得了格外的满足，于是他的脸上呢就露出了这种特别的微笑。那你看呀，此时此刻的这个老祖父，他像不像一个小孩子完成了自己使命之后的那种特别得意、特别开心的那种天真的表情呢？ 对，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接下来呢，我想从祖父说到另外一个人哈。那么我们已经讲到第四期了哈。关于《编程》这部小说啊，实在是有着太多绝妙的地方了，值得我们深入文本哈去发现啊，去品味、去探究。那刚才咱们鉴赏了一个关于老祖父的一个细节描写。其实这个小说里边啊，还有一个人物形象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而我一直觉得呢，他是沈从文塑造的最为深沉、最让人感慨的一个角色。小张，你猜猜他是谁？ 这个人，因为大家全都是被这些个主要的人物 啊所吸引了 啊， 而这个人物，我估计您讲的是不是杨马兵啊？ 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啊！我仔细梳理了一下哈，全书描写杨马兵的呢，一共有七处，分别是在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这一共七章当中。为什么我说杨马兵是这部小说里头最深沉、最让人感慨的角色呢？第一次提到马兵是在第十一章，但是关于杨马兵的笔墨从哪里开始增多的呢？是在第十六章，他写啊，这个二老只唱了一晚歌就停了，所以这个老船夫呢忍不住要进城里去找他，结果呢路上遇到了杨马兵，杨马兵就告诉他天宝大佬死了，然后这个老船夫急急忙忙就去找这个顺顺啊，找天大佬的父亲证实消息，结果呢这个顺顺很悲伤，根本就没有心深谈，那么老船夫呢结果又只好回去找杨马兵，干嘛呢？俩人借酒消愁。他看见杨马兵那时候在哪里呢？在柳树下，在那儿放马呢，马在沙里打滚呢，他在树下乘凉，然后两个人呢喝了点酒， 从这里开始看出他是老船夫的朋友，对吧？ 对， 也看得出他给予了老船夫的陪伴和慰藉，是吧？紧接着故事就到了第20章，就是祖父去世了。书中对养马兵的塑造啊，也开启了令人猝不及防的冲刺模式。我们来看原文。 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居城去。城中养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居去了，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编作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那一边岸下，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盈盈的，摸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段哈，这个祖父去世以后，首先是这个顺顺马上派人到这个碧溪居来了，然后呢，接下来是养马兵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居，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先是啊砍这个毛竹做筏子，然后呢解决这个临时渡船的哈、过渡的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到翠翠家看那个死者眼泪汪汪的，然后接下来注意作者暗藏了一个词儿在这儿，就是老友。摸了一会儿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老友这个词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前面有熟人，对吧？所以这个词既呼应了前面的熟人，又暗示了下文关于两位老友的人生秘密，是不是？我们读后面的情节知道了关于啊这个老人家一直没有来得及跟翠翠讲的，还有包括养马兵自己的一些个哈他的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些秘密都是从这个老友这个词这儿可以暗示出来，对吧？ 对，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桥，它搭得特别的妙，跟前面的照应为下面啊有一个引领作用。那么养马兵他又为老友做了哪些事情呢？首先啊，他安排照应着祖父的一切后事哈，比如入殓呀、比如说绕棺仪式啊哈，跟在孝子的后面啊，跟在翠翠的后面绕着棺木走一圈哈，然后呢唱这个丧堂歌呀等等等等。那这时候的养马兵啊像不像一个孝子？ 是 是吧？那么当看见翠翠夜里醒来想他的祖父了，那么翠翠开了大门去到外面遥望夜空，他不知道爷爷是不是真的死了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个养马兵悄悄的就跟在了翠翠的后面。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他知道女孩子心门窄，说不定一炉火闷在灰里痕迹不露，见祖父去了自己一切无望，跳崖悬梁想跟着祖父一块儿去也说不定，故随时小心监视到翠翠。那你看这个时候的养马兵像不像一位提心吊胆的母亲啊？ 是的， 那么当这个翠翠默默地回到祖父的棺木前面，坐在地上又呜咽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听到养马兵悠悠地说道，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爷爷也难过嘞，眼睛哭胀，喉咙哭嘶，有什么好处？听我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这老船夫啊走得那样匆忙，来不及向养马兵托孤，是吧？ 对， 养马兵呢却毅然决然地就接下了他的担子，成为了翠翠的守护者。那么这样的侠肝义胆呢，是吧？这样的仁厚淳朴，是不是叫人每次读到这样的地方热泪盈眶？ 是的， 此时此刻的养马兵从这个艺术创作这个角度来讲，他像不像一匹黑马一下子就冲进了小说的舞台中央？他吸引了所有读者的目光，对吧？最后呢，我们来到第21章，小说在这里呢走向了结尾。 杨马兵既是个上五十岁了的人，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祖父高一筹，加之凡事特别关心，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同翠翠住下来，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黄昏时想起祖父，皆使翠翠心酸，觉得十分凄凉。但这份凄凉日子过久一点，也就渐渐淡薄了些。两人每日在黄昏中同晚上坐在门前西边高崖上，谈点那个躺在尸土里可怜祖父的旧事，有许多是翠翠先前所不知道的，说来便更使翠翠心中柔和。又说到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如何使女孩子动心？又说到翠翠的母亲，如何善于唱歌，而且所唱的那些歌在当时如何流行？ 你觉得杨马兵这个形象的意义啊，也就是在《编程》这本书里的意义，他仅仅是要展示一往情深，或者说仅仅是想要通过他来体现编程人对爱情的忠贞吗？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在应该是第二期吧，是吧，我们在探讨小说标题的含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练过一段文字，就是沈从文先生他在自个儿1936年的时候，他来校对自己编程出版时候的那个注释性的文字，写在扉页上的，还记得吧，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书用边城或山城、小城才能同军人有关系，同屯戍军相关照。正因为翠翠父亲是戍军，顺顺是军人，照料翠翠的是马兵，兵士与城池是不可分离的，是吧？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屯戍军是干什么的呀？是戍边守边的呀。也就是说，如果说老船夫他是编程勤劳与坚韧的代表，是吧，然后翠翠呢是编程爱与美的化身的话，那么杨马兵他陪伴了老船夫，他又继续守护着陪伴的翠翠，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守护着编程的美好人性呢？ 对。 然后作者说兵士与城池不可分离，咱们之前还记得我们说过这句话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兵在城在，是不是就等于说养马兵在，那么边城的淳朴就在，养马兵在，边城的美好就在，是吧。我们再回忆回忆边城的开头，还记得吧，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是开头，那么到了小说的最终呢，白塔倒掉的白塔，是吧，被水冲垮的白塔重新修建起来了，那么美丽的边城再一次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它依旧不变的美丽了，是吧，也就是说美丽的边城在，那个女孩子也在，那个黄狗呢也在，只不过呢那个老人就由农人，就是老船夫自然的就换作了兵士，就换成了这个养马兵，是不是像接班一样？ 对 啊，就是边城的故事是不是依旧在继续呀？边城的美好也在继续。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作者他在设置了这个人物啊，进行了丰富的这种塑造之后啊，那么小说在内容和结构方面是不是就天衣无缝了？ 所以养马兵的这个角色，我现在在您解释完了之后的感觉，他就是边城这一座小城美好的守护者， 是， 同时他又是一个传承者。 对， 之 前他还是个建设者。 对， 因为他们这些军人是那么的美，对不对啊？从顺顺那么豪爽慷慨哈，然后他自己又那侠肝义胆的，对吧？确确实实正像您所说的哈，所以这个杨马兵的这个形象啊，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把它忽略了。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童红老师，谢谢。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